第一集。 车子开到 4S 店门口，孟昭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他拿起手机一看，是卢阳发过来的。 孟警官，我今天去了赵云华之前的家里，打听到他邻居的女儿叫林郎，跟赵彤是一个高中的同学，虽然不同班，但我觉得他应该会了解一些当年大概的情况，明天我打算去问问看。 孟昭看着那条短信低声自语了一句， 还真开始查了。什么？那个公众号的编辑卢阳上次说要查清当年校园暴力的真相，没想到还真的开始查了，添什么乱呢这是。 孟昭收起手机，心想，真不知道这案子哪来这么大的吸引力，居然有这么多人抢着过来帮他查案。陆时琛问， 他查到什么了吗？ 孟昭把卢阳的短信内容拿给陆时琛看，孟昭说， 那思路倒是没错，我们能从法院和律师这边入手，他知道自己接触不到这些，就先从受害人那边迂回入手，这卢阳倒是挺聪明。 那就让他查吧，说不定他查到的信息会有价值。 那可不行，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去查案子还不乱套了，回头我还是跟他说说，让他不要插手这案子了。我去取车了，你先回吧，欠你那顿饭忘不了，放心吧。 第二天早上，市局会议室。 好，大家请坐。 刑侦支队的人围着长桌坐成一圈，正中间的是过来监督工作的徐局。 进入正题吧。 孟昭坐在徐局旁边的位置主持会议，他把案子的推进给刑侦支队的所有人捋了一遍。孟昭说， 所以现在我们的侦破切入口就围着这个校园暴力案展开，选择这个切口入手，主要是因为这张照片。 孟昭把打印出来的那张周眼抬头看向楼顶的照片投放到了屏幕上。 照片找张朝确认过，没有修图改图的痕迹，从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和角度来看，拍摄者一定是当时参与霸凌赵彤的那些学生中的一个。 孟昭开会一向只讲重点，多余的废话一概没有，于是在把案子理清、任务分配完毕之后，他就宣布散会了。孟昭收拾了案件资料，正打算离开会议室，见徐局还站在门边。难怪今天散会的时候这么安静，感情是门边杵着这么一尊门神。孟昭停住了脚步问， 您找我有事儿？ 小猫啊，这案子你打算几天侦破啊？ 才刚确定切入口，这我也说不准，不过我保证能两天侦破，绝不会拖到第三天。 徐局对孟昭的能力还是放心的，他抬手拍了拍孟昭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， 哎，不是我说你，办案是重要，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呀。 这是一句极具普适性的废话，孟昭便也回了一句废话， 这我知道，您放心吧。 接下来的一句才是重点。 还有啊，平时的生活作风也要注意一些 啊。 孟昭还没想清楚自己的生活作风哪儿出了问题，徐局不给他打岔的机会，继续说， 你这么年纪轻轻就升了副支队长，虽然是因为能力强被提拔上来的，但市局人多眼杂，多少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你身上，千万不能给人留下落井下石的空子。 不是我作风怎么了？ 哼！ 徐局给孟昭留了一个眼神，让他自己领会，然后就迈着步子溜溜达达地走了。孟昭对于自己已经背上了傍富婆的嫌疑这件事儿一无所知，他这些年这么忙，哪里来的作风问题啊？ 这老头的更年期症状越来越严重了，都开始无中生有了。 孟昭对着徐局的背影吐槽了一句，然后把徐局刚刚的那番话撂到脑后，开始把精力集中到了案子上。趁开会的这段时间，程韵拿着陆承泽提供的那份被告名单，在警务系统上把所有人的资料都查了出来。等孟昭一回来，他就走过去汇报进度。 哎，昭哥，这几个人资料我都已经调出来了，11个人里面一个出国了，2个在外地，还有8个都在本市。 孟昭接过资料，从上到下的扫了一遍。文昭高中是重点高中，一本录取率跟孟昭的母校明潭一中不相上下，所以尽管地处偏远，每年还是会有大批的家长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送去文昭高中。但是或许是因为高考前发生了赵彤那件事儿，名单上的这些人里有一大半都没有考上一本学校。看来大多数参与霸凌的人只是在跟风而已，根本就没想到这么做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。 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这种多人犯罪事件发生后，在往后的很长时间里，参与犯罪的人之间都不会再有联系，因为他们害怕这段血腥的陈年旧事会被重新提及。不过这是一般情况，谁也不能保证当年逼死赵彤的那几个人这些年就一定没有联系。毕业后留在本市工作的占了一大半，或许他们共同策划了这起保姆复仇案也未可知。 孟昭拿过资料扫了一遍，一眼就看到了临江药业这四个字。他顺着往旁边看，与之对应的是一个叫范欣欣的女孩子。这个女孩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临江药业做人事工作。孟昭朝后翻了翻，找到了范欣欣的资料。资料显示，范欣欣的父母都是普通的退休工人，跟临江药业丝毫不沾边。孟昭翻着范欣欣的资料问程韵， 临江药业老总的资料查了没？ 啊，查了，在范欣欣前面。 见孟昭翻到那一页，仔细地看着，程韵在一旁说， 这个临江药业的老总叫任海，已经60多岁了，他儿子也30多了，比周衍大了能有5届。我本来怀疑这个范欣欣是这个老头的私生子，但是我查了范欣欣父母的照片之后。 程韵帮孟昭把资料翻到了后头。 昭哥你看啊，范欣欣跟他爸简直就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，这根本就不用查，看一眼就知道是亲生的。 孟昭看着范欣欣和他父亲的照片，的确这父女俩的长相一脉相承，根本就没给人留下怀疑的余地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既然临江药业这个线索在一个人身上重合了，那么范欣欣就有重点调查的必要。 把这份资料多复印几份，让小周他们从后往前排查，然后你跟我去找一趟范欣欣。 是。 孟昭把那叠资料递给程韵，程韵应着麻利地干活去了。在程韵把任务分配下去的间隙，孟昭又自己去查了查范欣欣的资料。范欣欣大学是在本市一所二本民办学院上的，四年前毕业，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了临江药业。临江药业是本市的纳税大户，公司里有员工上千名，算得上是本市有头有脸的大企业。范欣欣虽然考上的学校相当一般，但是毕业之后找的工作却不错，这样的人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呀。孟昭翻看着范欣欣的资料，心想， 如果这人真的是逼死赵彤的主使之一，那恶人恶报这句话还真是一句工人自我安慰的屁话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